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十二章，上回我哋讲到文才同秋生终于压住部单车到达咗何老板嘅茶楼度啦，而喺茶楼上面呢，就偶遇咗呢一位富家公子阿宝少爷，双方发生咗争执。婷婷啊，惊得罪呢个宝少爷，搞到舅父冇面，就做和事佬啦。而文才呢，就想帮婷婷讨回一个公道噶嘛，咪睇唔过眼呢个宝少爷都轻薄调戏阿婷婷，就帮佢出面。点知捉虫，婷婷就身边讲啦：算啦，我哋快走啦。秋生见婷婷开到声啦，跑拍文才：算啦，走啦。文才行咗两步，调戏啊越谂越唔信，梗系啦，啱啱俾人屈咗嘢，身上面啲草蜢都唔知边度嚟嘅，越谂啊道气啊谷鸠住噶嘛，头脑一热，拧转头行翻过去啦。秋生见到咁，嗱嗱临啊跟上去。婷婷呢见到文才突然间咁 man 嘅，亦都跟埋上去啦。文才行到宝少爷前边，宝少爷懒过唔叻咁样就讲啦。 点啊？捉草蜢好辛苦㗎係咪？咪攞返囉。 文才讲啦：你好嘢，有本事话同我出去直得。 宝少爷讲啦：好啊，我讲完啫， 即刻揞住个口，口快快添。文才见到呢镬仲唔收到你，指住宝少爷讲啦： 嗱，我就喺楼下门口等你，唔够姜落嚟直抽咧，正唔够拎。 讲完啫，拧转身行落楼啦。宝少爷揞住个嘴，望望阿宝老师啦噃。 啊，阿宝老师，咁跟住点算啊？我实淤死噶噃。 宝老师又望住佢，轻轻一笑啊，讲： 怕乜嘢？柄佢啦。 啱啱讲完啫，左脚系咁以踢一踢，原来呢个宝老师坐住张凳隔篱咧，放住一个竹箩。竹箩上面冚住一个罩呢嘅，掀开罩呢一睇，原来系只马骝嚟嘅。只见呢个宝老师咧，轻轻啊抖只马骝出嚟，只马骝好乖巧咁， 吱吱吱吱， 咁啊跳上张台度。只见宝老师咧摸摸呢个马骝个头，马骝就喺个口里边揞下揞下，就掠嚿核出嚟。呢咁嘅核黑蒙蒙，好似老泥丸咁。宝老师一手接过呢个药丸，笑住同宝少爷讲： 嗱，宝少，食咗佢，食咗佢，就好似只马骝仔咁灵活噶啦。 宝少爷望望粒药丸，哇，喺个马骝个嘴度掠出嚟噶，平时啊山珍海味食过啦，就系唔见得呢啲嘢嘅啫。宝老师就讲啦： 点啊，唔敢食啊？唔识就变含家拎㗎喇喎，係咪諗諗佢諗諗佢呀。 宝少爷犹豫咗一下，合埋隻眼捻住个鼻，咕咁吞咗啦。啱啱吞落口啫，哇，一阵嘅苦味攻上嚟想咳啦。而喺呢个时候呢，宝老师就三刀度揞咗个樽仔出嚟，掀开个樽盖呢，樽盖就弥漫住一股咁嘅青烟，咁就怼过宝少爷个鼻度俾佢闻啦。闻下闻下啫，宝少爷全身打咗个冷震，拗头拗计成只马骝咁款，口里边仲发出啲 啜啜啜啜啜 咁嘅声，一路拗住。宝老师就拖住只马骝仔行咗去茶楼二楼个小走廊嗰度，只见佢攞住马骝只手，系咁以啊摸摸马骝个头，唔知噏咗啲乜，马骝打关斗啦。而与此同时咧，而宝少爷就好似同步咁咯，只马骝打关斗啫，佢又原地打出个关斗。宝老师啊，将只马骝一翻，只马骝单手翘住个屋梁，而大家都估到啦，宝少爷亦都好似只马骝咁，一个跟头从二楼啊翻落嚟，吓到啲人啊准备四散奔逃，宝少爷跳楼。谁知咧呢个宝少爷单手就擒住二楼嗰个栏杆。秋生行行下望到咁嘅情况，一拍文才就话：喂，文才，你睇下有翻两度噶。 文才望望，切，耍马骝拳啫嘛。 一揈揈开秋生只手， 諗住指住宝少爷闹佢两句，只见只手啱啱举高啫。宝少爷喺二楼一跃打咗个关斗，两个空翻就去到文才面前，个样啊惊而衰噶啦，成只老鼠咁噶啦。而家做埋啲马骝嘅动作，踎喺地下度跳下跳下，一路摸住个腮， 叽叽叽叽， 又挑逗文才，两只手指咬入佢，自己啊趌下趌下行咗出去啦。文才一见到，破闹你嘅嘢啦，跟住就照行出去啦。秋生啊拉住婷婷隔篱，我哋就喺度啦。婷婷啊讲啦， 喂，不如叫佢哋唔好打啦，睇佢样好似有啲怪、啊。 秋生啊唔出声，竖咗一竖，只眼啊瞄瞄文才，意思就系话放心啦，你都见过噶啦，僵尸啊打过，怕你有牙咩？只见文才立高个衫就行咗去，习定马谂住开拖，点知宝少爷呢一个空翻上咗门前嗰棵柳树上边，咬住条颈喺度讲： 痴痴嚟嚟啊，嚟嚟打我嘛！ 文才成个人一窒，乜要上树打嘅咩？啱啱举起只手，只见宝少爷一掹个树枝，成个人就扑咗文才嗰度。文才一窒，俾佢成个扑到咁滞啊！背脊一掂地啫，左脚顺势一撑，点知个宝少爷呢好似知道佢用脚撑咁嘅，两只手一揿就揿住文才脚板底，顺住文才撑嗰个势呢，一个空翻就去咗空地嗰度，半踎住咁样，拗拗个头，眨眨只眼，望住文才又喺度撩啦， 过嚟啦，过嚟啦嘛！ 李老板失咗头威、啊，文才一窒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左手一个虎爪，就谂住接招啦。秋生喺隔篱一睇，哎呀，乜你咁蠢嘅文才？虎同猴啊相冲噶嘛，马骝骑老虎噶嘛，用乜鬼嘢虎爪啫？婷婷啊，眨眨眼望住秋生，乜有分嘅咩？ 即系意头唔好嘛， 话到嘴边啫，出边已经打起身啦。只见呢个宝少爷手搭凉棒，成个孙悟空咁，一路拗住个腮，一路喺度抹下抹下个口，突然间就飙去文才嗰度啦。文才啊知呢条友身手灵活嘅，都系睇定先落手好啦。一招霸王烈酥，宝少爷扑咗个空啦，随即一紧，成个身又向前飙啦。文才谂住左边一锤啊揼过去啦，点知宝少爷呢又真系好似知道佢想点咁嘅，两只手一拍文才嘅手臂，一个空翻入去文才右边。文才谂住起脚踢啦，点知呢个宝少爷呢向地下一碌，又碌咗文才嘅左边。哇！一左一右，文才顾住睇都唔顾得出手啊，只有招架之功啊，冇还手之力啦。卒之啊，硬食咗两个猴爪之后咧，文才见到肚腩啊空洞，咁大个人，你估你真系马骝啊？随即就谂起九叔点样踢只僵尸嘅，后住宝少爷想一个空翻向后走嘅时候，上前两步，左脚一摁，右脚一个穿心腿，就踢中宝少爷个肚。宝少爷哎呀咁怪叫咗一声。然之后两个侧手翻射咗射文才到脚力，而呢个时候啊，大街上边已经系聚集咗唔少街坊喺度睇热闹啦。咁啊，梗系啦，睇打交喎，实牙实齿，拳拳到肉，好过睇大戏噶嘛。宝少爷摸摸自己嘅肚腩，见到有咁多人咩，用只手托托自己嘅眼镜，又系一个马骝样咁，吱吱吱吱咁样拗头拗计，一路踎低，一路跳起。慢慢一跳一跳咁就逼近文才啦，一路逼近文才啫。文才唯有一步一步咁向后褪下，睇下你想点先。点知啦，宝少爷呢行到一半就见到婷婷，由于啲马骝矮，佢啊成个人趴低噶嘛，特登仲撞下婷婷裙底咁嘅样。话文才一睇，你条扑街打紧交仲咁咸湿嘅，一时啊抵颈唔住，反而啊冲上前一脚兜落个头度。宝少爷好似有心装佢咁，见到文才一飙上嚟啫，一个侧手翻飙咗右边，然之后一个空翻，两只脚踢去文才嗰度啦。文才知道佢灵活啦，早有防备噶啦，两只手向前一挡，啪唔一声，俾宝少爷踢到倒褪两步，然之后走皱眉就讲啦：，好似都系冇乜力水嘅啫噃，扑你个街，我挨你两嘢，还你一嘢拖，有赚。设计好策略啦，谂住挨宝少爷两拳，乘机啊捉住佢只手，咁就可以揿低慢慢砌噶啦嘛。点知宝少爷咧 身体向前一冲，两只手一个双峰贯耳。文才见到，哈哈，你中门大开，今次仲唔死？谂住一脚想撑噶啦，只脚啱啱抬到一半啫，点知呢个宝少爷咧，两只脚一箍，就夹住咗文才条腰啦。文才一惊， 点解成只树树熊咁样夹住咁都得嘅咩？ 谂都未谂点啫，宝少爷两只脚翘住文才条腰。两只手呢就系咁对住文才方面系咁找系咁找啦。文才一刻都成个人打到腾，成世仔到而家为止打过咁多场交都未见过咁样嚟打法㗎嘛。马步用唔到，脚又用唔到，两只手只有揞住块面。宝少爷见佢遮住块面咩，兜头壳顶就系咁一锤咁揼落去。文才痛啦，两只手一揞住个头，面上面劈啪两巴又俾宝少爷冚中。咁落去，文才嘅势系搞会输啦，输都唔紧要，咁多人睇住，掉架噶嘛。眼神一谂，心一横，都唔理宝少爷咩招数啦，你夹住我嘛。好，只见文才脚趾一用力，找实个地下先，两只手都唔顾得避啊，一叉就叉正宝少爷条颈，随即嘅成个人向前一揿，都唔理会唔会搭亲自己啊，总之系应咗嗰句说话。打死都要找个垫底。宝少爷见到他咁狼胎，条颈虽然被文才按住了，即刻个双手一搭翻住文才条颈，两个好像互链咁啦。而同时宝少爷只脚呢一松，对住文才个大髀一踢，成个人就好像倒树冲咁，一离开文才个控制啫。文才当堂成个心口空晒，啪一声个心口撞喺地度，仲冚亲个下巴添。而宝少爷啲动作呢，就好似奥运会玩双杠咁，搭住文才只手啊，只脚呢向后一抽，俾文才捻住嗰条颈呢就甩锁啦。睇住文才成个搭生鱼咁搭咗地下，一个托马斯回旋，单手啊揿住文才个背脊，成个谂住坐去文才个背脊度啦。文才系忍住痛啊，两只手一拍地下，一夹个啰柚。宝少爷随住呢个势，一个空翻又打咗后边。文才的样子狼狈咯，成身尘，成面爪印，个鼻都慢慢渗出鼻血嚟啦。宝少爷碌开之后，抹抹自己个鼻，又喺度吱吱吱吱咁扮马骝叫啦。 继续嘛，继续啦。 隔篱啲街坊啊睇到喝彩咁滞啦，哇，马骝戏啊睇唔少，人扮马骝耍猴拳，第一次见啫。咁好啦。乜宝少爷食咗粒药丸，点解会咁好打嘅呢？文才又点样对付呢个宝少爷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